北京时间19:00， 好音乐

前的路坎坷，我无语问苍天哪，为何伤梦还是皆蹉跎？无语问苍天，为何便是如一句无多？

记忆中那即将熄灭的烟斗，提醒我剧终的时候。